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崇礼，来看一看崇礼雪场的近几年的变化。 崇礼的路和基础建设都非常好，真的都和去年的变化真很大。 上个周末伴随着一场大雪，崇礼各大雪场在严格防疫防控的情况下相继开板。从雪友的感受中，近几年崇礼的变化太大了。滑雪爱好者刘畅说， 崇礼其实在我最早滑雪的时候，它还就是其实是比较封闭的感觉，但是最近这几年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设施服务都越来越完善。 而从卫星地图上俯瞰崇礼，更可以直观地看到崇礼雪场的改变。各条高速公路铁路陆续开通，雪道逐渐增加。目前崇礼七家大型滑雪场拥有169条雪道，共162公里，其中15条雪道通过国际雪联认证。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高银说， 滑雪设施场地的这个建设条件规格应该是有一个整体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雪道的数量，它的整个宽度长度以及它的造雪的条件应该是达到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水平了。 借着冬奥会的东风，崇礼冰雪产业日渐成熟。以冬奥会举办地云顶滑雪乐园为例，从2016年至今，冬天的滑雪市场每年以50%的人流量在扩增，春夏旅游人数逐渐增多，像山地自行车、露营等多个旅游项目出现在云顶滑雪乐园的4季运营版图中。在云顶工作了5年的霍岩，亲眼见证了云顶经营项目的不断拓展和发展。 第一年做比赛来了15个人，第二年做比赛来了40多个人，这回做比赛来了100人。第一年来到这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月我们能做2场活动，5天了，非常好。到了近2年，那我们就1周最少做1场活动。每次现在来了拍广告团队，我说你只要告诉我你的脚本，你给我你的入场时间，我就能来配合你。 2020年，崇礼接待游客280万人次，每年举办国内外各类冰雪赛事和活动多达100多项。河北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王彪说，冬奥会的筹办与举办为崇礼冰雪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以夏季户外运动为特色的这种休闲旅游快速发展，旅游的配套服务设施呢不断的完善，也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高度认同，被国家文化旅游部评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体坛夜话重播版。 住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